我们在开始讲那个虫类教之前，我们先把李丹他们那个条文啊，那几条都把它顺一顺。刚刚讲的79、96条啊，那我们来看啊，他97条，他说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源如狂者，血正利也，理当当主之。这里是在说一个状况，因为人在感冒的时候会发黄的可能性是很多的。那因为我们阳明篇里面有很多很多教发黄的东西，所以我们都跳掉了。所以那个各种感冒的黄疸现象，我这个课没有再教。然后另外在阳明篇的发黄里面有一条例外的时候，我们教小建中汤也教到，就是人一点病都没有，只是黄，但是虚劳黄，那小建中汤就吃好了，就可以吃了。那这个97条，他说身黄，这人因为啊，这个我们都会知道说人的这个发黄啊，跟肝胆会有一点关系，或者也可以说人会发黄，有包括有点像是你的血液产生什么问题，至于那个血浆渗出来有一些成分，就是人会发黄那个成分跟人的胆汁是很类似的啊，就是是类似胆汁的成分在你的身体里面啊，那。这样子的发黄呢，是一个血分的黄症。那它的主症是发黄之外怎么样呢？脉沉结，就不但沉在那边，而且这个可能跟脉结束的结不是完全一样的定义，可能就是那个脉硬邦邦的结一块在那边那种结啊。那再来呢？当然，你要说它的跳动可能有一些不对劲，也有可能，因为真的有淤血的人，有时候血那个脉跳动的会不顺哦，也会像结脉一样，然后少跳一下半下那样子。那少腹硬啊，整个小腹是硬邦邦的。那讲到这里呢，他就先说，如果这个人小便不利，那就不是血症，懂不懂？就是前面这边又黄又脉沉结，小腹又硬，可是他的小便不利，那就不是理当方症，因为小便不利代表的病在气分比较多一点。那要小便自利而这个人又发狂，才能说血证地，这个地就是确确实实证明，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确认它就是血证啊。那当我们可以确认的时候，就可以用理当汤。那另外还有一条是理当丸，抵当丸是比抵当汤要缓一点，因为抵当汤就把这些药去直接煮汤嘛，用水五碗煮三碗啊，然后分三次喝。那五碗煮三碗可以看得出来怎么样？就是它的那个煎煮的时间很短。如果照我们煮桂枝汤那种火候的话，五碗煮三碗恐怕10分钟就煮好了。所以这样子，它代表它的那个什么大黄的效力还是很猛。然后其他的药呢，它都是取它的这个比较强悍的那个部分，所以才会煮的时间比较短。那如果呢，它的这个病啊再温和一些，就比如说介于抵当汤跟桃核神气汤之间的话，那用抵当丸。抵当丸它说伤寒有热啊，有发烧，少腹满，那只是小腹这样硬邦邦，那照理说小腹满那应该是尿不出来，所以憋在这啊，可是又不是，又是尿得很痛，可是小腹是满满的，撑撑的，胀胀的。他说这个是有血啊，那当下之可不与药，这个可不与药是因为宋本是写不可与药，所以历代有很多解释，比如说不可与药，有人说意思说这帖药要整帖吞下去，不可以有肾啊，或者是不可用别的药，一定要用抵当丸等等等等，就有很多说法。那但是这个桂林本写可不与药的话就很轻松嘛，就是可以不要用别的药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因为抵当丸那个汤是有渣渣的啦，就是你可以把渣渣也吞下去哦，不用滤掉，就以抵当丸。那抵当丸就是说把这个水蛭啊、盲虫啊、桃仁啊、大黄啊啊，把它一起啊，把这些药全部都捣成一坨，然后分成四小坨，然后把其中一小坨用一碗水呢，因为一碗水把一坨丢进去煮成 0.7 碗，这个时间很短，就只是用热水把它泡开，就差不多那个煮的程度就相当于我们的那个速食面的那种做法，就是速食抵汤汤那种感觉，就滚一滚， 然后就把它连那个药渣一起吞下去。那这样子那个连药渣吞，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说汤剂是能够走透全身的，散剂是它很快就要有效的，那丸剂是它比较入下焦再慢慢产生一个疗效的，所以它就让这个药呈现一种糊糊的泥巴的状态吃下去，然后一面慢慢走一面产生疗效。那他说这个碎脆食当下去，这字是念脆还是醋啊？我忘记了。总而言之就是说24小时的意思啦，啊，就是中国古时候说一个对食是指12小时还是什么？糟糕，那个桂枝汤说什么12小时是用个什么字我忘记了。桂枝汤说12个小时是 用了一个说法，那桂枝汤的一个地方好像，哦，用半日食啊，那我记错了，周食，这个醉食好像是周食的意思啊，就一整天。因为古应该中国俗话如果说12个小时是说对食，对食是指半天12个小时，那这个醉食的话考据上面人家是写这个注解是写那个24小时啊，就是你用这个丸剂比较缓，所以你会等了24小时以后这个血才出来啊，是这样子。所以发热小便通而小腹胀满，这就有可能是要用抵当丸了。那 热是会随着 哦，对，就是同学问说这个热会消掉吗？哦，这个抵当汤丸的结构虽然没有那个没有防消啊，可是其实大黄啊什么的，大黄就是清热的药，而这个血一旦排出的时候有些热就会被带走，所以这个热就会清掉，就以这个药本身就蛮寒的，大黄就是寒药了。那这个在抵当丸啊，在这个桂林本的话是水蛭20只，芒虫20只，桃仁25个啊。那个宋本的灵异本是芒虫25只，桃仁20个，那赵开门本是跟桂林本一样是芒虫20个，然后桃仁25个。那我们通常宋本就觉得赵开门本的比较好，所以那就跟桂林古本一样了。那各位同学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就是凡是张仲景用这种虫类药都是算汁的，不是算重量的，就在这种汤剂里面都是算汁啊。但之后的那个大黄直虫丸是有算容量的，那个是慢性的病的关系，但是要破淤血的话，就是一支水蛭的力道跟一支芒虫的力道是刚好可以调和的，那也就是在算灵魂嘛，就是一支水蛭的灵魂跟一个芒虫的灵魂啊，是这样子刚好对得到。那如果用化学成分算，这不是仲景的算法。那你同学当然也会有同样的疑问，就像我有时候也会自己问我自己说，我们中医真的要算灵魂不算物质吗？就是不是你吃什么药它有一些什么化学成分，像什么黄连里面有一种成分叫小檗碱，黄檗的檗啊，这个小檗碱就是小檗碱碱性的碱啊，如果把它提炼出来的话，这个小檗碱一样是可以让人不拉肚子的，所以它是有化学成分的。那为什么我们在学中医的时候一而再再这样提到这个灵魂的问题呢？我想我可以这样子跟同学讲，就是如果你有看过人家，比如说我的小指头痛风吃桂枝加桂汤一口下去马上就不痛了，或是有人在头痛他吃中药头痛药一下去一秒钟头就不痛了，那你就会觉得这真的不是化学成分，因为化学成分你要有吸收啊，然后跟血液循环然后到那里的那个过程。那如果你吃桂枝汤治感冒，你是吃了之后三天五天慢慢好，那你可以说它是化学成分。可是我们吃桂枝汤吃下去一发汗立刻就好了，那或者是白虎汤吃下去一瞬间那个热就退掉，那这个的话恐怕就不是很适合谈化学成分了，因为你打点滴最快的大概只有这么快，那我们经过肠胃道消化的药，你那个化学成分 不一定有那么快哦。就是你桂枝汤会有什么汤的那种药性，像我们一般人那个吃什么东西自杀，对不对？还来得及送到医院去洗胃嘞，对不对？那中药好像你连这都来不及，所以就有一些实际上在运用它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时间太短暂，让你觉得不太能够说它是化学成分，大概是这样的思考吧。那化学成分有没有？那一定还是有啦啊，只是不全部是化学成分。那它这个理当丸嘛，那就是糊糊的吃那个药渣渣啊。那同学看到有水质就觉得一辈子不会敢吃下这个药的举手，我看一下好不好？哦，这么多乖宝宝，是因为吃素还是因为吃水质？哦，也有人是因为吃素的啊。那个水质，我们也有品质上的差别的啊。你们有没有看过水质牌？就是水质其实有一点，一般在看水质牌，它的头有点一头尖一头细，对不对？它是比较尖的那头先慢慢滑滑滑滑滑滑成这么长，然后这尾巴再这样跟过来，有没有这种？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画面？那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好恶心哦，像是那种有点像是那个从前我们小时候的电动玩具有一种叫做史莱姆，你们看知道是什么东西吗？就那种粘胶状的东西，就是黏黏的那个动法让人觉得很就是很阴柔到让你觉得恶心哦，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那然后呢，张仲景的方你要用了有效的水质啊，一定要会吸血的水质才有效啊。就是水质呢，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人到田里面，然后走出来的时候，它能粘的那个水质，对不对？然后很难拔，它要拍一拍它才会掉下来。那种水质，拜托大家拿来哦，我们就可以拿来做药。你们最近还有没有人会遇得到活水质的？有没有人去住？因为上次有人连老鼠都买得到，对不对？就是我现在越来越好奇了，就是有没有人能够弄到活水质？因为我最近看到有一些那个拔罐放血啊，觉得那个插了几针实在是太痛了。我很想养几条水质在家里面，有事没事后脑勺需要放血或什么，就把漏斗放上去，然后水质塞进去，然后它就自己吸。这样子的话，痛苦度可以减低非常多。就是对准啊，有时候为什么放漏斗？就是后脑勺在这边，对不对？你要水质自己爬，它怎么知道吸哪个穴道？所以你要先放一个漏斗在这边对准，然后把水质塞在这，它不就刚好吸得到吗？啊，就不是很单纯的。就瞄准用的啊，不会啊，水是不会钻入人体啊，你看外面看太多是不是？那就是什么膏肓放血、后脑勺放血，有的时候用放血针都很痛的，而且你用那个拔罐拔之后红了一大坨，对不对？就很难看嘛。所以如果有水是多好，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们左邻右舍哪个田里面谁想要沾到一只，拜托拿来给我哦，我想这东西想很久了啊。我会每个月用我的血养它，因为水质很不容易饿死，你两三个月养它一次都没关系。对，水质很耐命的，就是一个水槽，它就可以活得很快乐。然后两三个月把它饿到极点，然后偶尔找一个膏肓会痛的人放下，这样就可以了。而且现在需要放血的人很多啦。 如果共用水质，会不 会很危险？共用水质跟共用针头是一样危险的，是不是？我想。有这个可能啦，但是你想农夫下田哦，他今天被这水蛭咬到，那小水蛭可能咬过别的农夫，我觉得我都不太计较这种事情啊。什么大家同桌吃饭啊，我都没有在那公筷母匙的，反正肝炎是血液传染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水蛭吸过这个人有逼肝的血，然后他就吸下一个，这样好像有点不太好，对不对？那没关系，我们换方法嘛，就是我先让他只吸我一个人的血，那等到他繁殖出后代，我再把后代分给你们，像养小猫小老鼠这样不就好了？在人人家都有一对，不是很好吗？你觉得太多的讨厌就放马桶冲掉就行了吗？ 那是 什么水质啊？像把它切一切，那是什么？撒盐巴那叫阔鱼吧？有人说什么水质会什么？无性生殖。那如果他自己也会生，我干嘛一定要切他？没关系啊，反正有就装嘛，好不好啊？因为真的 放血拔罐很痛啦，那个用水刺舒服很多嘛。好，然后说清明节都能回乡下，所以这个礼拜的回家功课就是你们返乡扫墓的时候给我去采两片田，然后捏几只水蛭回来。算了，我都不敢做这种要求了啦。但是我只是要说，这种会一个嘴巴粘在你的腿上的吸血的，那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那是二流的水蛭，一流的水蛭叫做什么钻脚蛭还是什么，就是一流的水蛭是这个是你的大腿啊，那个水蛭是头跟屁股都会吸血的，所以它爬在你的腿上的时候是这边咬不进去，这边也咬不进去，那个定出针一样的，这是一流的水蛭啊。如果遇到这种就算了，我只是需要用豆豆让它一头吸就没关系，就二流掉。但是以重警方的有效度，就像一流的水蛭，这种两头钻脚的是最好的啊。 要怎么抓回来？还让它吸完了？ 就你用筷子夹起来，放在什么瓶罐里面就好了。如果你抓得到的话，基本上是要舍身取义才抓得到的。还有人看，有些人他眼睛尖，他看到他水沟旁边有一只水蛭在爬，那把那只夹起来就好。所以水沟也会有水蛭爬。对对对，然后现在我刚刚形容那个水蛭的爬法，是让你们知道一件事，因为我呀有一次去四川成都的时候啊，去那边什么同仁堂什么成都分店啊什么的，然后他说哦我要买水蛭，因为然后我就买，就他拿出来都给我看都笑死了，那东西也能叫水蛭吗？就有一种下雨天啊会在花园里面爬的那个东西，那个就是说那种东西是这样子，它是这样子，不是阔鱼哦，不是阔鱼，就是黑黑的，就会有一条黄线的这种东西，就像我们有时候称之为蚂蟥或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你要它吸血太难了吧，根本一点就是你手放在那都爬不上来啊，那这完全不行啊，那四川那个药局里面放出来咔咔一整桌都是这个，我说搞什么东西啊，重警方能用吗？这种不是阔鱼可是也不太会吸血，然后就是两边黑，背上有一条黄线凹下去，看过对不对？有人看过，那这样的话就没什么用了啊。你们下次看到的话，手伸过去，看它会不会来吸血，能吸血的我还能用啊。那如果都不会爬上来咬住你的话，那这个以后就看到这种就不要买了，因为我在大陆真的遇到过。然后大陆也是很好玩，他们好的药材都销到什么台湾、香港、美国。你在大陆本地买，我想说天哪，那种药你去抓的时候真能医人吗？我去这是一些乱七八糟草根树皮哦，去跑了不止一家中药房，卖大陆的中药房的药真的很烂很烂。所以还是台湾比较幸福啦，好的东西都卖过来。这大陆四川哎、欸，真是啊、哦，看到那种水蛭真昏倒。原来以为接近这个中医的源头会比较好，结果不会。那这个关于水蛭呢，我用水蛭是根据这个张喜纯的说法，他有一个医案，以至于我用水蛭是合乎他的规矩。就是重警用水蛭都说熬，对不对？古时候说熬就是要用烤过啦，为什么要烤过？就是把它烧透一点比较好嘛，对不对？免得它里面有一些有的没的。因为中国古时候有些人他们吃青菜哦，然后有一条水蛭还在里面还活的，不然你咬进去，那水蛭不甘心死，还要在你身体里面寄生一段时间。所以这种生命力很强的东西，当然把它烤干一点，免得它复活嘛。啊，可是。现在你在药房买的水蛭我不愿意用，因为现在药房的水蛭都是什么，因为中国人都知道水蛭要把它烤透才不会复活，以至于现在药房几乎你买得到的水蛭都是什么，都是水蛭做的卡里卡里。你知道什么叫卡里卡里吧，就是像肯德炸鸡那样的东西，就把水下去炸，让它看酥脆酥脆，油光满条的，就是我跟你讲，水蛭到底是阴分药啊，就是这种治疗血分的阴药，你不能把它炸成卡里卡里啊，就像你说地黄烤成地黄炭，你说它还能够像生地黄那样子又能够补肾能够通血管吗？我看已经不行了，它只是剩下化学成分而已，你知道，所以要让它入血分，就是 那种软绵绵的东西，你看水蛭爬就知道它这样子多能够钻进水分。那你看到那种水蛭这样子轻轻抠一下就啪嚓碎成好几片，那觉得那不对了吧？所以张锡纯他曾经有一个医案，民国初年，他就说他买那种水蛭的卡里卡里治一个妇女的什么子宫肌瘤还是什么啊，吃了不知道多少都没有效。后来他就拿生水蛭自己放在电灯泡上面烤，就是生水蛭放在电灯泡上面烤，烤到它够干够硬也很烫了，然后再拿来捶碎入药，那那个吃一个月那个肌肉就真的消掉了。可见呢，水蛭如果你现在把它炸成脆脆滑滑的香香的，那个破血的力量就差很多了啊、哦。所以水蛭的话，我要用的话，就是我是去生源跟他买生水蛭，然后回来找个慢炖锅开着，然后把生水蛭放进去，然后烘个几天，那那个水蛭会烘到真的很干也很脆，但是它不会变得那么脆。那这样子的话，那张锡纯用法是找一个电灯泡，然后放在把那个水蛭放在一片纸上，然后纸再放在电灯泡上面，然后这样子慢慢烘啊、哦。所以慢火烘热是对的，但是真的不要过火啊！不是在烧广东菜，还有火味的啊，就是不要弄到那种香酥脆的地步啊，就是不要。烤可以啊，就不要太高温，就是这样子烤。所以我自己是用水蛭都是要用，就是买生水蛭，就生水蛭也是晒干的啦，然后烤一烤，那家里面都会蛮臭的啦。像有一次我用慢炖锅烤完，然后放盖子嘛，然后盖子拿开，哇，好恶心！那盖子还一层水蛭精油啊，就是水蛭蒸馏出来的油，很不好闻啊。那也没办法，这样子比较有效。那如果你们直接要入汤剂，那都煮成那样子，那也不怕它复活，你就直接买生水蛭入汤剂就好了。哦，反正那样子煮也没关系了。所以那用熟水蛭的话，用熟水蛭理论上就几乎等于没有用水蛭了。那所以水蛭呢是一个破血药里面的很阴柔的药。而盲虫是什么呢？你有没有盲虫？就是那种长得很像苍蝇的那个东西，什么牛盲蜜盲什么，就是苍蝇跟一般昆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般昆虫是两对翅膀，苍蝇是一对翅膀，对不对？哦，这个你们也不知道，这不要紧。总而言之，你们知道盲虫是一种很像很大只的苍蝇，然后有的盲虫是喜欢西花蜜的。那西花蜜的盲虫，当然我们入药也不能用。就是西花蜜的盲虫哦，就是你会有时候在花间看到一种虫，好像蜜蜂，可是又觉得说这蜜蜂怎么这么大，大的有点像知了，那那个就是盲虫，就蜜盲。那西花蜜的盲虫，我们要拿来破血药嘛？那也没有用啊、哦，破血药不用西花蜜的盲虫。破血药是你到那种牧场有牛跟马的地方，有时候会有那种东西像苍蝇一样啪一个扑在牛的屁股上面，然后用一戳一个洞，然后去吸血，然后牛那刺的都吓得尖叫起来狂奔哦。那这个东西才是我们要用的。那因为盲虫是比较烈的药，所以它如果烤过炸过就比较没有关系，因为水蛭的药性是阴柔的，所以不能烤。那这个盲虫呢，就是它的这个看到有血的地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撞过去，这种很愚蠢的这种药性啊。那一只盲虫配一只水蛭呢，就刚刚好。所以有一些历代中医会替他讲说，你看啊、哦，一块淤血，对不对？在那边不会动，你用盲虫的药性扑上去，把那个淤血打碎了，然后水蛭再把那淤血化掉。因为如果一整块淤血，你用水蛭的药性去舔它，像小孩舔棒棒糖一样，不知道舔多少天。所以用盲虫把那个淤血打成碎块，然后再用水蛭去把它化掉，这样就刚刚好。所以要一只盲虫配一只水蛭。但甚至有人说这个底当汤啊、哦，你看写有一个什么底当汤写的多好，说一块淤血在这边啊，盲虫上面底下去，水蛭在底下当着它，所以一个拖住一个往下压，就叫底当汤。啊、哦，其实不是啊、哦，因为我们是学日文的就知道，日文的当这个字念阿塔鲁。阿塔鲁的话就是比如说你中奖的中是阿塔鲁，然后呢遭报应的是阿塔鲁，然后被什么东西 K 到也是阿塔鲁，就是挨揍的那个挨就是阿塔鲁啊。所以就是当就是被打到的意思啊，所以就是有摸到有打到就叫底当，懂不懂？就是当你的那个血块在那边的，你需要有一个药能够真的摸到那个血块上面去。那底当汤的古汉文的字义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摸得到你啊，他这个意思。 所以盲童跟水蛭啊，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相对的存在。那至于说今天提到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就像如果我们有淤血的话，你们觉得应该冷敷还是热敷啊？啊，应该是说，我听到的教导是说，如果是扭伤的比较适合冷敷，然后跌打伤的比较适合热敷，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也有一个日本人的医案，是说什么有一个人家很凶的流氓来家里面讨债，然后把那个太太掐到昏过去，然后他脖子上留了那个手印啊，然后就是要用他那个，我忘了他是用抵当还是逃了神器。那主要就是说他们一直拿那个冷水去浇那个被掐过的地方，让那个血不要凝结起来。那可见的被掐成淤血的也是要用冷水。那这个你们有没有实际上临床的经验？因为我很少在面对上课，所以我一直这些种种说法我不太知道哪一种是最正确的。那哦，抵挡烫啊，我想抵挡烫的部位还是同学问部位的话，它还是以小腹为主。但是紧接着我们要看的一条就是不同的部位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9/61啊，9/61已经阳明篇了，不过现在也不关，他就说阳明病啊，就这个人如果得了阳明病，然后这个人呢很容易忘东忘西，那一定是有蓄血啊。他说之所以有这种病，是因为这个人本来身体就有淤血，然后一旦发烧了啊，这个烧跟淤血混到一起了，就是淤血被烤得更干的时候会发生这个健忘。所以呢，抵当汤的淤血是不一定要在这个膀胱附近的，它可能是身体的肚子或哪里有淤血，因为血在中上才会让人健忘。那它有一个症状说，这个始椎硬，大便反应，其色必黑啊。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有，比如说有胃出血的人，对不对？他大便一定是黑的，因为血混到大便里面会是黑色的，只是它不会像那个阳明病的那个燥屎那样子黏住拉不下来，所以他会看得到说，哎，大便很硬很黑，可是是大得出来的。那这样子是一个淤血，所以淤血又健忘的人啊，你有可能去从别的角度去看他脉证，比如说他的脉有没有很沉很硬啊，或者是有没有正在高烧啊，或怎么样。总而言之，一个长期的健忘患者是有可能是淤血症的。那用抵当汤把它打下来，但是这个辨证点不是很好，那可能要将来我们同学如果要自修的话，可能去看一下大陆有一些书啊，有一些临床的议案有没有拿这个抵当汤治健忘的。如果有实际的议案，它会给你更多的辨证点，这样子怎么样断电。那我们只是读伤寒论就知道都有这么回事那再来16/32讲什么呀？16篇就已经是妇人篇了啊。他说哦，这个就很猛哦。他说妇人如果是月经来了啊，那个月经不是连续连绵不断，而是有一下没一下，就那个月经好像来一下停一下，来一下停一下。他说这样子月经是有淤血，就抵挡方法打下来。那我们现在是有更温和的做法啦，但是张仲景那个时代可能用药比较粗啊，就是你月经如果这样子有一下都停一下，有一下停一下，多半是有淤血块打住这个月经，所以就用这个把它打下来就是了。所以这是这样子啊，只是抵当汤呢是比较很强的药，所以吃了有时候会痛肚子会痛，所以如果你看医案的话，抵当汤往往吃了以后会痛得很厉害，然后才把那个打下来。那至于说水蛭跟盲虫的差别啊，那其实这里看起来是差不太多啦，那只是水蛭比较温和。就水盲虫的话打人的那个效果很猛很猛，那水蛭的话就是如果你身体里面有什么淤块啊，或者是什么子宫肌瘤之类的东西，你就把水蛭烘干磨成粉状胶囊，每天吃几粒，你也不会觉得特别虚，也不会特别痛，它就把这些淤血慢慢化掉。那你不喜欢吃水蛭，那就吃素的嘛，比如说三七粉也可以化老淤血，对不对？三七啊， 三七磨成粉就是素的啦，那每天吃几克，那也可以把一些淤血化掉啊，就是这种伤科常用的药。那所以理当汤呢，像这种虫类的药，像大陆有一位比如说像郝万山的医案里面就有提到说，有一个人他的郝万山先生的那个讲稿里面就有提到说，有一个人他长脑瘤，然后就有一位老医生把这个理当汤的这个药呢做成胶囊，因为理当汤不是有大黄嘛，对不对？吃了会拉肚子，那个人是得脑瘤嘛，他又叫他每天吃几颗这个理当汤的药的这个磨成粉做的胶囊，吃几颗，吃到不要拉肚子的程度，就大便可能会稍微软一点，因为到底是寒泻的药，可是不要吃到拉肚子的程度。那吃了三个月一点都没有好转，那医生还想说继续吃还是怎么样，他就说吃了六个月还是什么，然后整个脑瘤都化掉了，就是这样，就这种破瘀的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效果，就是慢慢吃慢慢吃。然后哦，说身体被凉坏啊，就是底当汤的料，如果你是用胶囊，然后吃到不拉肚子为前提的话，没有那么凉，就量不大，小量啊，一颗两颗这样吃啊，不是一把啊，就是一颗两颗这样一点一点吃，那这样吃好几个月啊，是这方面。那至于说直接用底当汤的话，就会有一些限度，比如说大陆的陈瑞春这位中医就讲说，像什么肝硬化、癌症啊，在临床上这个不能用那么猛的虫类药，因为已经很虚了。那你把这个瘀块打掉的同时，它可能已经先亡羊而死了。所以要治这个瘀块要怎么治呢？像李可，大陆的李可，他在我们接下来会教大黄直虫丸嘛，教到大黄直虫丸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好的做法，他就说，比如说肝硬化伴随着腹水，对不对？他就给那个人吃大黄直虫丸，因为大黄直虫丸能够把这个淤血挖开，所以可以把在肝硬化这个淤的地方挖掉。那腹水的话是肝阴实传成肾阴实嘛，所以就是用真武汤来救这个腹水，用温补脾肾之阳的方法来救这个腹水，然后就大黄直虫丸拌真武，配用真武汤搭配大黄直虫丸来治这个肝硬化腹水。那那个做法是我觉得目前可以用的做法里面后患最小的，效果算是很好的方法，因为它道理上非常精确，然后补益的效果又不错，好，大概是这样。那这也意味着我们接下来教的大黄直虫丸啊，对于这个肝硬化是有一定程度的疗效的。而大黄直虫丸就是你身体有瘀啊，如果是像底当汤或者桃核神气汤，我们都知道那个瘀是比较清楚的，在哪里有一块血瘀在那边，就是那个瘀块比较大。那大黄直虫丸处理的是什么呢？是有一种病叫做肝血痨。怎么叫肝血痨呢？我们讲过痨字都是阴虚比较多，对不对？我们从在教小建中上讲到虚痨，虚痨又讲到痨这个字比较偏阴虚发热。那肝血痨是怎么样呢？你想想看，我们现在的这种时下的这种青少年啊，比如说在网咖打一个什么线上游戏，打到三天三夜不睡觉，他身体不会干掉吗？那他身体干掉之后，他是不是会有一些血可能淤了？那或者是像是，就像是我觉得现在看到能够有肝血痨的，比如说是漫画家，就是一赶稿，然后就，但是日本漫画家，现在台湾漫画家有时候都不太赶稿，市场不景气哦，不用赶稿。那那个疯狂赶稿，然后几天几夜不睡，然后如果是女的漫画家，她可能在这个疯狂熬夜上火的这个过程里面，她那些很多血都干在里面，那渐渐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或者是你有时候生气也会有血塞到，或者是你怎么样？所以我们干脆来看大黄直虫丸这个本条文啊，就十三至三十二条，我们直接看它怎么说。260页啊。他说五劳虚极啊，就各种的劳，五脏之劳虚极。其实五劳是不是五脏之劳？有人说很多很多不同的劳，但总而言之就是你的某一个地方阴虚发热，那血就会开始烧干。那大黄直虫丸主要这个血瘀的地方是回血管，它因为大血管瘀的话就会产生发狂如狂，那个是桃核神气底当汤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淤在微血管的话，它会出现另外一种症状。所以我们来看微血管淤是怎么样啊？如果你是淤在微血管的话，就会雷受腹满，不能饮食，就是这个像陆渊雷在写的时候就不能饮食，他说大黄蜂王治一种病叫做神仙病，就有一种人他一天都不想吃东西啊，也不死。哦，这种病也是大黄蜂王症，就是又很瘦，然后又没有胃口。那我们现在又看回虚劳篇了，我们虚劳篇黄芪建中汤后面跳掉一个肾气丸，跳掉一个酸枣仁。肾气丸我们最后再来总复习啊，好像中医班教过一次了。那这个酸枣仁汤是治疗你那个什么熬夜熬过头，然后血都不会回到肝里面去了，那种熬夜熬过头反而睡不着的酸枣仁汤。那比酸枣仁汤在下面一条呢，就是这个因为你的很多很多因素让你的血淤住。各位同学晓不晓得淤血淤得很严重的人没办法补，因为我们补药比如说小建中汤、桂枝龙骨汤都会说通调营卫为补药能够吸收的大前提，那你的整个营分都塞住了，你通调什么营卫啊？那桂枝汤会有没有桂枝小建中或者桂枝龙骨汤不可能帮你通这些淤血哦，所以你就整个人塞在那边，然后气血都不通。那这样的人呢，他说他可能产生这样的状况，什么食伤、忧伤、饮伤、房事伤、饥伤、劳伤，是什么呀？就好比说你吃太多，吃到消化道有一点受损，那有可能留下一个淤血。或者是房事伤啊、忧伤，就一天到晚在就心情很烦，那到时候全身都郁闷住，也可能留下一个淤血。那也可能说房事伤弄到你这个阴这个精液都亏损了，全身都干掉了，那也会产生淤血。或者说饿得太厉害了，那人也会干掉，也会产生淤血。或者说劳伤累得太厉害，那也会有淤血啦。或者像你那个拔罐放血那么流行，对不对？可是你哪里都会有淤血。然后呢，经络融汇内气，就是很多很多啊，这些事情都会造成淤血的。那内有肝血的时候会怎么样？就当你一整块肉啊，或者身体某个地方，这个那个微血管都塞住了，它的第一个主症就是你的皮肤会特别粗糙，粗糙到你会觉得哎，好像要长鱼鳞癣一样，就皮肤表面都硬硬的干裂了，这个肌肤甲错。所以有些人他那个身上那个鱼鳞癣那种硬皮病哦，你不要以为说那个东西什么祛风可以，什么活血祛风可以治得好哦，有些是大黄蜘蛛丸症，那是微血管都淤住了。像这类的病在王清仁的那个通窍活血汤也会提到，因为你微血管淤住的时候啊，你的这个皮肤会怎么样？就是你的皮肤一直得不到足够的营养，所以你的皮肤一直处在一个半死状态，它干掉可是又没有新的皮肤来帮它新陈代谢，它就供应不上，一块皮肤一直处于半死状态在那边，这样皮肤就干裂了，对，也会掉血。那倪海厦先生在教书的时候好像说这个东西是特别啊，有些他说大黄蜘蛛丸症这些病，那肝血劳的人有的时候是小腿这个区块特别会干，他说这个东西是因为就是血分有瘀的时候会以三阴交这个穴为中轴产生那个现象，所以如果你的小腿的皮肤特别干裂，有这种人吗？举个手看一下，没有啊？或者皮肤特别干裂有没有？就是某一块皮肤或怎么样，那个有可能是大黄蜘蛛丸症啊、哦。那再加上什么两目暗黑，就是这个人的眼白看起来就是暗暗的，就是也不一定是整个有，也不是充满红丝，就是那个眼白的颜色看起来很晦暗。你们如果彼此观察的话，一定会比得出来某个人的眼白颜色特别暗，那就可能是。还有他前面那个伤，有说饮伤，对不对？就你喝冰水也会让血凝结啊，对不对？就你喝冰水，让冰水下去，从食道到胃都有可能产生淤血的哦。那这些像是这种细细碎碎的淤血哦，就要用大黄蜘蛛丸来处理它。那他们要缓中补虚，这个缓中补虚啊的意思，这个药的道理在这里，就是你千万不要笨笨的以为说我直接补可以让你精神好起来，要用一些慢慢的方法把这些淤血慢慢抽拔掉，然后这样子身体才会产生能够补的这个空隙，不然的话补药都进不去啊、哦。大概是这样的思考。那这它里面用的药，大黄啊，这个通血啊，推陈治心，然后而且肝血劳因为是劳症都会偏热，所以大黄是有用的。 那黄芩的话，这种气氛哪里哪扎的热哦，仲景不用玄参，不用什么的话，就用黄芩就可以了。黄芩是清这种气氛热，像桂枝汤都有加黄芩的，送给那个羊蛋汤哦，就是又感冒又有热的话也可以用的。那个是用在孕妇感冒啊，因为孕妇的人阴虚，所以要用点那个。那桃仁、杏仁，那我们都知道啊。那这个还有芍药，芍药也是通血的药啊，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干地黄啊，地黄又能够滋阴补血，然后在那个不太大量的地黄在这边呢，也可以，我们讲到炙甘草汤的时候也说过，地黄也可以化解一部分的淤血。然后还有干漆啊，那宋本有提到说干漆要烧到没有烟，就干漆要烤过再用，因为生的漆还蛮毒的啊，所以要用干漆。那用这个芒虫啊，然后那刚刚教过芒虫用一碗啊，然后水蛭用100只，然后起草，然后用植虫啊。起草是金龟子的幼虫，那植虫是一种我们一般叫做土鳖虫的虫。你们知道什么叫土鳖虫吗？就是在乡下的地方哦，把一块砖头翻起来，你看一堆圆圆的，有点像小蟑螂，有点像三叶虫的东西在跑来跑去，黑黑的啊，咖啡色的，这样子圆圆的一只，然后有点像我们古代那个化石图鉴上面讲的三叶虫，然后在那个砖头翻起来，你看一只跑来跑去，在地上转来转去的东西，好，野生的很多只脚的像蟑螂的东西。没有看过啊？有人看过啊？那这个是土鳖虫。其实今天的时间来讲的话，我们连大黄植虫丸都讲不完的。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姑且这样子。我今天把大黄植虫丸里面的那个虫类药跟肝漆讲一讲。那整体这个药的结构再怎么做，我们下个礼拜、下下礼拜再来讲。那在讲这个之前，我跟各位同学说一件事情，就是，在宋本原本的《金匮要略》里面有一个方叫做蜀玉丸，蜀玉就是山药。那蜀玉丸跟大黄植虫丸刚好是一个成对的方子，只是桂林古本没有蜀玉丸这个方。其实我觉得桂林古本不放蜀玉丸也对，因为蜀玉丸的这个需要做的事情，你用小建中汤或者黄芪建中汤也可以做的处理的不错，所以呢桂林古本可能它就没有蜀玉丸。但是蜀玉丸我会在你们这个课的后面啊，教到顺气丸的时候再把蜀玉丸补回来给大家上蜀玉丸。那因为蜀玉丸我放在很后面才上，而放到后面上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需要在后面上，而是那个蜀玉丸的很多味，蜀玉丸有28味药，如果我先上蜀玉丸，你们先遇到这28味药的话上不动，所以我想说它里面有柴胡，我们先把柴胡汤浇过，就是把那些药味都上掉了再上到蜀玉丸比较好，是这样的一个思考了，所以就把蜀玉丸放在后面去了。只是蜀玉丸那个时候呢，在仲景方里面治的是风起百疾诸不足，就是风起百疾，就是说你受了风邪，然后一天到晚在生病，就你知道人受了风哦，病成什么样子不知道。如果有一个人虚得不得了，天天都在受邪，就像我觉得前几天出汗一吹冷气就觉得哇手已经开始酸了，马上就要生病了。那如果有一个人他几乎3天2头都在感冒的话，你怎么医他，对不对？那有没有一种药能够，有没有一种方子是能够把这个风邪慢慢的抽掉，但是又慢慢能够补进去？那所以蜀玉丸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常常在说蜀玉丸有点像是中国人说的什么台湾人说的抓漏水啊，就是你知道屋顶有漏水，它的屋顶有很多小缝，你必须一面把那个邪气拔掉，一面补那个洞啊，那个是蜀玉丸。那大黄植虫丸呢，就是你的身体里面有淤血，很多地方都塞住不通，小小的地方，那整个人处在一种半死半活的状态，那你就要慢慢把这些淤血化开。那在这个补虚的过程里面，有一味药是蛮好玩的，就是肝漆啊。就肝漆它什么治绝伤、补中、蓄筋骨、填脑髓、安五脏、五脉六疾、风寒湿痹，哇，听起来也是仙丹，对不对？然后如果是生的话，可以去肠虫。肠虫是什么？就有一种寄生虫叫做条虫，那条虫是一整条，对不对？就拉出来的时候是一节一节好大一条虫的，对不对？那 生气专门对那个，只是生气很毒啊，所以我们一般用药也小心一点。只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漆这个药最特别的一点叫做非补。什么叫非补啊？就漆这个药，就是你的身体有哪里有淤塞，对不对？它有一点像是会在一瞬间把你淤住的那个块拔掉，然后把你身体留一个洞，然后那个洞会自动把补药吸进来，所以它是一个能够把东西拔掉，然后剩下一个洞，然后再把补药的药性拉进来的一种东西。所以它的那个效果上是很特别。那古时候有一个传说中的方啊，现在已经失传了，就是华佗什么？据说华佗用了一个药，就是青年散，就是青色的黏黏的散，那个就是青年散，就是用漆为主，那是一种很特殊的补药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只是说这个漆呢，比如说像徐灵胎在论这个漆的时候，就说你看啊、哦，漆是树里面割下来的枝膏，对不对？那树的枝膏其实就像五脏里面这个人体的藏的精一样，对不对？就所以他就说漆的东西是通着这个的，而且他就说漆，如果你是古时候中国人认为说割下来的那个漆放在那边是，如果漆你放到，我不知道中国古时候那个漆树的漆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什么放在冷的地方反而会硬，放在热的地方反而会软，放在干的地方反而会湿，放在湿的地方反而会干，怎么的就有的没的。所以他就说这种药啊，所以就能够在这种肝血痨里面可以产生一种疗效。然后这个生漆很毒啦，粘在人的身上那个树枝嘛啊，会把人的皮肤烧坏，所以能够把虫也烧坏。那如果是漆器的话呢，埋在地上也不会烂，所以呢草木呢最不会烂的一个是琥珀，一个是漆，所以琥珀跟漆都是用来保养的那种，认为它怎么样都不会烂掉的啊。那因为说人的这个气血筋骨啊，其实都是人的脂膏，那这人的脂膏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补的啊。那所以古时候的这个人就认为说，气是特别能够跟人的脂膏有一些作用，然后把这里面的这些邪气把它排除掉。那就是说，因为它是树里面的那个，从因为树的这个枝叶是从树根到树顶都有，对不对？所以它能够通行人的全身的血脉啊，然后。因为它是很黏又像水，所以可以把人的这个断掉的经络再接续起来，就是这是一个说法啦。然后就是筋骨也好，脑髓也好，这些东西都是好像人体里面有一种流动，它这个流动是全身通达的，用这个气去带动这个流动啊。所以大概是他就说人的这个血液这个东西啊，也是遇到热就会比较通，遇到冷就会凝结的。那漆刚好也是性质上是遇到热反而会怎么样，会软，然后遇到冷反而凝固，所以他就说这样子的话漆跟人的血是有一种呼应的，所以就大概会用这样的角度来用到肝漆。主要就是你就一旦用到漆，就是说他为了要补，所以他把不要的东西挖掉，所以他在辅助大方的推陈至新上面是有意义的啊。那当然如果你是练功的人，可能可以去查一些古书，看漆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方剂可以帮助你的功力提升。那我们一般的话，道行之中里面有一些肝气，就反正用的很少啊，因为用多了也怕有毒。那这个至于说这个蛔虫跟蛔草是这样子啦，我们都知道即使是昆虫也有低等昆虫跟高等昆虫的分别，低等昆虫有很多很多只脚，高等昆虫只有六只脚。那如果是毛毛虫或者蚕宝宝，他们要经过一个蛹的阶段，然后把它从低等昆虫的那个结构分化成高等昆虫的结构，这大家都晓得嘛，对不对？它的那个它必须要重新演变进化的过程。那这个在地上跑来跑去的这个土鳖虫啊，其实就是很像古时候海里面的三叶虫，它是一种低等昆虫，所以你看不出它哪里是头，哪里是胸部，哪里是腰，对不对？它就一坨，然后很多只脚。那你就说一坨很多只脚没有分化动物，那蜈蚣也是啊，对不对？那可是蜈蚣的话，因为它爬的形状是 S 字形前进的，所以这个东西是风木弓芒之气，所以蜈蚣拿去驱风用掉了，所以就用在别的地方。就像虾子、螃蟹或者是 虾仁啊、螃蟹、蝎子啊也是，对不对？可是都是呈钩状的，对不对？钩状的东西我们都用在肝系统，因为它那种呈糊状的就都拿去用在肝，去肝风啊、去风邪啊那样子。那剩下一个圆滚滚的啊，那这个未分化动物，那什么叫做未分化呢？它的未分化，其实它的那个细胞要干什么还不很确定。那这东西就像人的什么干细胞，对不对？那它有什么用呢？好比说，这个土鳖虫啊，它有一个传说说，它如果是你把它切成一只虫，切成两只虫啊，要把它按到一起啊，它会长回来。哦，就是那种已经有硬壳，就是你说蚯蚓或者水蛭剪两条，它能够变成两只，我们就知道。可是两条虫要变回一条虫，这个还蛮厉害的，对不对？那这个在那个日本的昆虫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未分化的昆虫很厉害哦。当然你要说蚕宝宝或者是毛毛虫也还没有分化完成，对不对？可是呢，如果你把蚕宝宝剪成两段，能复活吗？那还不行，因为蚕宝宝新陈代谢很快，所以不行。但是你知道日本的昆虫学家是这样子，他们把那个在蚕蛹里面的那个蚕宝宝，就是那个形成蛹的阶段的蝴蝶还是蚕那个蛾啊，把那个蛹切成两半，然后呢把这个头跟这个尾巴的地方分开哦，然后在中间放把它粘上一个这样子形状的玻璃罐。他们发现哦，这样子正在处于休眠状态的这个蛹啊，它会在玻璃管之间长一些丝丝，然后把自己连成一条连回来，然后到最后这个蛹还是可以变成蝴蝶，然后这蝴蝶就是中间有一段就玻璃管的蝴蝶，然后还能够飞起来，然后飞到一半屁股掉下去了，然后就死了，就是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未分化的生物，它的那个再生能力可以强到这个样子。所以土鳖虫呢，就是啊，像那个陈世铎的那个啊《时事秘录》啊，里面有一个方，就是如果有人咬舌自尽啊，被他土鳖虫啊，跟什么其他的什么龙齿啊、什么冰片啊、什么人参还有橡皮啊，什么都倒在一起，然后呢，涂在那个断掉的舌头上面，然后把它一摁就可以粘回去，就这样子。就土鳖虫，就是如果你是因为土鳖虫。如果你真的把它烤到焦，大概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当然我们一般入药的土鳖虫也都是卡里卡里啦，那你也认了。但如果你能够抓到那个生鲜的土鳖虫，就建议你低温烘焙啊，低温烘焙效果会更好。那土鳖虫最常用的是什么？断骨头的方。中国人断骨头的方最强的药的结构是什么？土鳖虫跟自然虫。就土鳖虫跟自然虫加在那个什么大黄红花那些调理瘀伤的药里面，那个土鳖虫会把自然虫的药性带到断骨头的地方，然后听说你如果再把那个肉割开来看，发现那个断掉骨头是被捅焊起来的，土鳖虫会把自然虫粉末或者骨铜钱的粉末把它带到骨头那边，把骨头焊起来。所以这是一个续绝伤续断的一个很强的药。然后中国人又说发现这种虫有一个怪毛病，说有一条大街啊，有一条巷子，什么车子往来，对不对？他到了申时的时候，申时应该是快黄昏的时候啊，那个土鳖虫它会在申时的时候过马路。那这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中国人会说，如果我们的经络或者骨头有断掉，它有一个断面，对不对？那个断面就是土鳖虫，它感觉到这里人来人往，对不对？这个气是，它会找这个气垂直的方向这样过马路。可见的就是里面有个断面，然后会找一个什么断面要连接起来，对不对？再找一个很喜欢过马路的虫，就是红绿灯，你知道，就是过马路，就是接的这一岸跟接的那一岸要连接起来，找一个爱过马路的虫。所以后来接骨头啊、续断啊，所以伤科里面啊，就什么伤药，比如说什么七里散啊、紫金丹啊，你加些土鳖虫，那个治伤效果都会好很多。所以这药的药性是这样子，那所以很好玩啊。那土鳖虫反正药局就是炸过的啦，但是基本上我们一般的药用炸过的也还可以。 那至于有一个药呢，台湾买不到，所以就有点讨厌。这个奇草是什么呢？奇草是金龟子的幼虫。那它这个一样也是钻破的啊，所以意思差不多，也是治什么恶血血瘀闭气破折。那说什么血在胁下间满痛，然后月经闭，或者目中淫什么青翳白膜。那你知道关系到胁下，关系到眼睛，你就知道这关系到什么肝胆区块，对不对？那你知道金龟子的幼虫的饲料什么？就是木头穴嘛，它在那个有木头穴的地方，就吃木头穴长大的东西，所以它当然就会比较作用在肝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容易理解，就肝胆区块的瘀它特别有用。那奇草跟别的虫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你现在我要买奇草到哪里买？要到什么好孩子的什么昆虫的宠物店去买，就是那种什么现在小孩要交暑假作业什么，暑假都要养只金龟子什么的，那到那种店去买，那那个店开的价钱都很贵啊，就一只有的开50块，有一只开20块，都很贵。那我也没办法，所以就到宠物店去买中药。就是他们要还没有养成金龟子的时候，就是养到最肥的时候，就是他要结蛹，那个金龟子之前有一个我的大拇指这么肥，肥肥的一只虫啊，那就跟他买回来，然后再用那个热水烫死，然后再就是我买回来先放一天，让他把大便大干净，就像放可疗吐沙嘛，对不对？然后再用热水烫死，然后再把它放到慢炖锅，开火慢慢把它烘干。就我弄奇草是这么麻烦的。所以因为中国古时候一直有一个搞错，就因为中国古时候曾经讲过说奇草可以变成知了，那是一个错误的说法，因为奇草是金龟子的幼虫。可既然它那么用了啊，所以我就觉得不然你就买知了的幼虫算了，那中药行都有，甚至就买那种蝉花，蝉花就是还没有脱壳的那个知了的幼虫。如果你用蝉花代替的话，至少在这个破除这个肝胆区块的这个淤血的效果会差不多啦，因为你知道知了也是这样子挖地的嘛，也是吃木头穴的嘛，对不对？就它有很大的相通的点。但是奇草有一件事情是知了不能够代替的哦，就是我去买那个奇草的时候，买金龟子的幼虫的时候，那老奶奶就说：“哎，你知道金龟子幼虫有一件事情跟别的虫都不一样，你知道是什么吗？”哦，我说知道啊，就它用背在爬。那老奶奶说：“你怎么知道？”哦，我说中药的书上都有写，就是奇草以背行，就是奇草这个虫啊，其实不是那么未分化哦，它是一个像毛毛虫的东西，可是呢，这个毛毛虫是肚子很肥一大坨。可它有6个很小的脚在这个地方，所以基本上还是有分化了，不是完全没有分化的。可是呢，如果你是独角仙或者锹形虫之类的那个金龟子的幼虫，它是六个脚向下这样子爬的，只有奇草它六个脚像废物一样，它是用背贴在地上，嘴巴向天，六个脚朝天这样子爬的。这是奇草跟其他那个甲虫类的幼虫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长得是一样，可是爬法不一样。那这个奇草以背行这件事情，我要来讲神话故事了，而且还不是中国神话，是埃及神话。就是金龟子这个动物，在埃及不是金字塔里面有很多装饰出来就是金龟子吗？就是人类为什么要选择金龟子当这个象征物呢？是这是一个听说，你们姑妄听之哦。就是金龟子是那种死了之后啊，会马上回到它的灵魂的故乡，绝不会做孤魂野鬼的虫。所以如果你死掉的人怕变成孤魂野鬼，就跟着金龟子的灵魂跑就对了，他可以带你回到你出生前的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之类的，你懂吗？就金龟子是在灵界当中引路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它很奇怪，就是它随时随地都会觉得说这地球不是我的故乡。所以当它降生到地球上的时候，当它还是婴儿时代，我们都小孩子比较接近上帝，对不对？当他还是婴儿时代的时候哦，他随时会觉得地心引力是来自于上面，就他的心目中的那个引力的核心是在天上。那所以，那我们老子不是有讲过什么归根复命？就是说，你的生命能，当你在这个人世间，生命能已经老化到一个程度，你需要返本还原一下，对不对？就已经分化劣质的生命能，必须要回到那个生命的原点，重新开始。那个奇草其实有一部分的妙性，可能是来自于它能够把你这个肝血痨啊，这个人已经气血啊，你都坏了，都已经 分化成很恶劣的状态了，他能够再把它恢复成比较接近原始的状况。啊，那个是乞讨一个比较特别的妖精，那就是我掰的啦。啊，就是神话是这样讲，就乞讨是往死掉的人的引路的昆虫啊，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他是一天到晚都会觉得很想回到天上故乡的那种虫，就对人类世界没有什么眷恋的一种虫，所以吃多了会想自杀，对不对？哦，这个我就不知道啊。那这个，但是呢，乞讨呢，台湾是只有宠物店买得到，所以我这次跟陈助教去香港的时候看的哦，好很不是滋味，因为香港乞讨到处都买得到，很便宜。香港怎么样买得到？说明台湾也有哦，就是香港他们有一条街是专门帮那个卖那个养鸟所需要的东西，那他们乞讨是养来喂鸟的。所以在养鸟的店里面呢，那个乞讨就一整盆在那边爬来爬去活活人，不像我在台湾这样一只50块一只20块这样买，而且那个老板娘每次卖给我都觉得100个小朋友的暑假作业就被你一次吃掉了，就是还有自己杀麻烦。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到香港去玩，对不对？就帮我到鸟店街去买点其他，然后拿个慢炖锅在那边炖熟，然后带回来。不知道，我就讲什么鬼话，我自己去。而且就是说，我不知道台湾的鸟店会不会有的买啦。水质生源就买不到生水质，这也没关系，晒干的生水质。活的啊，我不知道哎。活的，我现在比较想要去找那些有乡下的人帮我带回来。真的不行了，我就去买医疗用的嘛，据说很贵就是了。啊，那所以呢，我想大黄蜂虫完就这样可以讲得完啦，就是这些虫加起来，就把你的干掉的血慢慢吃掉，然后让你的心血能够补进去。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可能下次再把一些方式，比如说杏仁在扮演什么角色，或者什么，可能再补充点。但基本上呢，大黄蜂虫丸就很重要的药，但它药效很缓，什么样很缓？就比如说我膝盖曾经受伤过，有点淤血，对不对？那大黄蜂丸的吃法，你看哦，它要用绿豆或者红豆那么大的小丸，用9吞5颗，每次只吃3颗，所以这个药很温和，不会吃得拉肚子的啊。那如果我们一般的做这个梧桐子大的药丸，那是1次3颗就够了，所以用量非常小。那你如果不放到冰箱的话，不放干燥剂，不放冰箱，放一下里面就会发霉哦，因为都是肉类啊，这等于是各种虫的牛肉干这样的混合成的东西，那防腐效果不很好。那比如说你这边有淤血，对不对？我都认为是受伤的淤血，你去拔罐去吃3七粉算了。去大黄蜂虫丸就说，哦，原来痛在膝盖，吃了3个礼拜开始移到这边来，因为它的确会走，但走得非常慢。所以你们最好是遇到肝血了才弄啊。那我这边大黄蜂虫丸是存量现在还蛮丰富的，因为有工商服务时间啊，因为首先讲，我跟那个虫店已经讲好，就你一有养出来的暑假作业就卖给我一批，所以他已经每年固定帮我养虫了，所以他弄好虫我就要做。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因为别的地方买不到，所以我会自己做。因为大家科学中药，像什么柯达的科学中药，也有做大黄蜂虫丸的科中，可是那是用卡利卡利水制作的，我就觉得不行，你知道，所以都是自己烘水制作的，所以工花很多。然后那前一阵子呢，又是什么？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某一位中部的某一位先生，他医术非常高明，可是他是吃素的。那我从前去看他的时候，就说：“哎，你们这些人都不敢杀生，我帮你杀好再来。”就做了一大桶给他，然后他放了2年，他放了1年多，然后还没有用掉，又还我了。他们那边有人吃荤，然后就是到最后还我了，所以还有退货的，反正就是家里面有些存货。但你们要先看准自己有大黄蜂虫丸症，再来跟我这边申请，好不好？因为没事就要吃保养，对不对？就是因为你那感觉非常缓慢，你也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你知道，像我们从前礼拜六早上班那班学生说：“哎呀，反正活人谁没有淤血嘛？”这句话才不得了，就狂卖了。哦，不要这样子想，好不好？就是如果你有真的你觉得比较接近大黄蜂虫丸症的，你会感觉出来的，就是那种五劳七伤。不然的话，你再请助教帮你把把脉或怎么样，我来确认一下，然后。对不起，助教不麻烦，好，来，下次跟我说。那这样子，我们可以稍微卖出，可以试出一点点货，可以试出一点商品，因为我现在的那个药量还够，这样子价还够。那所以今天就推销商品， 就作为课的经验结束，那我们两个礼拜以后再来上那个桂枝茯苓丸，然后桂枝茯苓丸治那个子宫肌瘤的方子，那就在教牡丹皮。好，那同学你们要卖药或怎么样，你就继续玩吧啊，我就不管啊。那还有没有要问问题的？有没有要问问题的？啊？什么？没有啊？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自己有什么可能是疑似大黄直肠癌症？就老伤老淤血那种感觉，有没有人会有？或是你爱血海就会觉得很痛，可是你身体很虚，然后常常口干，然后比如说像有一个变证淤血是吗？你嘴巴一直很干，想要喝水，可是喝水又不想吞下去，那个通常是淤血的变证点。那当然还有一种淤血是更年期的淤血，那个是另外，那是温经汤啊。更年期的淤血那是另外一个治法，像温经汤是用很多很热的药来温你的这个冲脉啊，从走这个少阳的路子开始温冲脉。可是温经汤为什么是用很热的药？你们 会觉得很奇怪，说因为更年期不是人都在那边出大汗，热得不得了，对不对？为什么要用热药？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不要问中医，你问西医就会晓得。更年期的那个发热是因为你的身体有个体温控制的中枢，它一直觉得你的身体哪个地方在冷，所以拼命生热。那个热是因为你身体有个地方一直冷着，所以它在拼命疯狂生热。那你把你的子宫暖回来，那它就不再生热，就不热了，是这个样子。所以温经汤是要用热药，所以更年期不要因为那个燥热就傻傻有一个更年期要用冷药啊，那就完全搞错了啊。因为更年期很多人更年期吃下那个冰的东西啊，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那不对啊，我们中国人传统跟这个年纪是用暖药，这个要先晓得，那那个也有用暖药破淤血的方法，那大概是这样子。那至于下个礼拜要不要买，下下礼拜要不要买东西，那再说吧啊。感谢大黄直肠丸，我考虑到你们不爱在家里面烤水质或怎么样，就这边处理一下。那每次啊，我跟你讲，大黄直肠丸像我妈妈她那个腿上面有很多那个微细细的那个微血管，那个对不对？那那个有时候有些吃大黄直肠丸会好一点嘛，因为微血管有淤嘛。那可是跟他讲到说，这都叫什么破淤血丸，不要把那个虫字讲出来啊！一听有四种虫不得了啊，就不爱吃。可是我每次就觉得，就是因为四种虫，所以才会觉得弥足可贵啊，就是觉得啊，这药真的太好了啊，四虫俱全。啊，静脉曲张那个芍药甘草汤啊，那个大大条的静脉那个。不是那个，就是细细碎碎的才叫大黄直肠丸。不会啦，配酒吃啦，你也知道炖排骨汤加一点米酒就不会臭，就不会有肉的那个腥味啦。啊，怎么样？ 不好意思，那 么 小孩 他 没有 买 皮汤回去撞到，怕他会 人吐。哦，那个吃伤药，比如说正骨紫金丹加三七粉这样，或者加什么土鳖虫那样就可以，那吃伤科药就可以了。我不知道用不用，但是谁买大黄直肠丸给他们家小孩吃的？就吃了半天，能够感觉出有任何疗效吗？有吗？你给我讲清楚，就那种小孩子吃会有疗效吗？你给我讲讲看，是怎样的疗效？啊？是怎样的疗效？你说一下好不好？你说有疗效，你告诉我啊。那就吃了会怎样？啊？拜托，要讲一下，给同学知道一下，因为我不太清楚啊。啊， 因为老师看过，就是他本身他的舌有青嘛。 哦，就小孩子那个舌旁边舌底下那个青筋很明显，就是比较那种深蓝色的那种，感觉像是有淤血的，所以就吃嘛。那吃的到底哪里好？ 然后人很瘦，而且不吃东西。 哦，人很瘦不吃东西，然后有淤血这样子，然后吃的就会好一些吗？ 对，然后看好像 我 先 有点胆子， 就 是你突然看一下会有那种青斑青斑的感觉。哦，这样子。对， 老师就 是 说，因为吃 好像 变聪明一点。 哦，这样子啊，说食欲变好，脑袋变聪明一点。那你这样子一讲，不知道大家都要吃大黄直肠丸啊。 不能讲。 哦，对，好，那你们还是回家辩证一下啊，真的有需要再说啊。 啊。 对对对，那你爱血海就会痛吗？这样子啊、哦，不过好像还没有到两目暗黑、肌肤甲错吧？胃口很好啊，那就还好嘛啊，就是症状齐全一点再来吃虫虫嘛。好，那就先这样子了，好不好？还有问题吗？